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但係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呢更加熟習嘅就我哋唔叫 GP， 我哋叫做複式利率，係咪、其实个原理一样嘅，我哋就叫做 compound interest。咁当然即係相对应呢亦都有单式利率啦，但单式利率呢又呢个世界都可以分流不离，冇人计、我哋叫 simple interest， 係咪必然有人计 simple interest， 梗係计 compound interest， 複式利率。咁、就係话哇你摆喺银行嘅利率或者你借钱要还钱嘅利率，即係话譬如每年一般嚟讲我哋每年几厘咁样，係咪、譬如而家我哋去借钱供楼，大家好又啊，即系不过可能即刻有人闹我，话话财哥我冇经验啊，我买唔起楼，系嘛？但系即系假设啦，我哋去按揭同银行借一笔钱，咁讲真，你要还俾银行咧，其实你而家嗰个利率就唔高啦，但系其实香港曾经最高系18厘嘅，你知唔知 啊？哇，咁高 啊！系啊，嗰阵时我哋都差唔多供过18厘，咁但系而家嚟讲，一般咧就系5厘、6厘啊，咁啊已经系算好高噶啦，系嘛？咁、但系譬如你话以5厘，即系话5%。即係一年呢，如果你借100萬呢 就要還5萬， 105萬， 係 咪？但係第二年呢就唔係喇，就係呢個105萬再乘多呢、這個即係要加5%喎，係咪？好啦，呢、這個叫做 compound interest， 好多人驚㗎嘛，所以你到頭來如果你供20年、30年呢，你嘅利息係多到驚人嘅，你係還多好多錢㗎嘛，你知道啦吓。咁所以呢個咩9出13歸呀、大耳窿呀、就咁解啦，即係利息呢你一高就好得人驚㗎。好啦，但係確實呢我哋大部分而家講緊嘅利率呢係叫年利率，就係、一個 annual rate， 一年計一次。咁貝勞利犀利呀，佢17世紀末咁上下呢，其實佢下半頁啦，佢已經問一個問題，就話啊，如果我哋唔係一年計一次，而係半年計一次、或者一季計一次，或者一個月計一次，咁其實當然我哋嘅利率要公道嘅，要除返啦，係咪？譬如如果你一半年係要還一次錢嘅， 咁計 咁嗰半年嘅利率， 利率就二分一， 就梗係二分一啦，係咪？即係本來係5厘嘅，而家咪2.5厘囉，係咪？咁如果你係呢個1/4嘅，咁你即係話仲要除4添啦，5厘除4添啦，1.幾厘啦，係咪？即係你如果一季還一次嘅， 小學都 係 咁計 嘅，咁就咁計囉，係咪？但佢就咁話啦，咁其實有着數定冇着數呢？咁 哦，咁計入， 梗係 梗有啦， 冇着數啊， 借俾人有着數， 嗰個大耳窿有着數， 係啦，借俾人有着數， 還錢嗰個冇着數，你唔好以為話啊，係我還得密啲，咁係咪應該早啲還曬咧？你錯了，呢個係誤解嚟嘅，所以大家點解要學數學就咁解啦？你唔好俾嗰啲信用公司呃咗， 快啲， 你以為我還密啲係咪會着數啊？原來唔着數嘅。 哇！ 好簡單， 咁危險啊！ 冇錯啦，佢就咁講啦。其實呢，如果佢話當係1蚊，我哋用一個例子啦、你係借咗1蚊咁樣算。咁、如果你係嗰、那個利率啦，而家佢特登用個利率呢，即係方便計呢，就係好誇張啊！呢、這個超級大耳窿啊， 借貴你 100%。 哇！真係貴你 100%。好啊，100% 咧，即係話咧，你一年之後你要還2蚊， 還2蚊， 啱唔啱啊？好啦，但係佢問啦。佢話：如果我而家唔係一年還一次，我半年還一次，即係我分兩期還。 係。 咁冇錯啦，咁我頭嗰半年嗰6個月咧，就變咗唔係100% 啦。咁我應該係50% 啦，係嘛？咁50% 我就還咗一個數目，然後年尾又我還一個數目。咁到頭來我還咗幾多錢咧？ 係 計出嚟嘅。原來你唔係還咗2蚊，係2.25。2.25，你無端端多咗1/4出嚟喎，係咪？嗱，其實呢我複式嗰個利率呢都要講返轉頭少少呢，大家可能要記返下中學嗰個呢，其實嗰條公式呢，你話深唔深，話淺唔淺咁啦，就係話如果我哋話要分幾多個時段還呢，即係譬如你一年咁樣算啦，一年還一次，咁即係話譬如N 年之後你要還幾多錢呢，咁我哋條公式就係左邊就係 XN 啦、N 就喺嗰個右下角細細地啦，係咪 ?XN 就等於咩呀，就等於 X not 即係話原本你借嘅錢係咪、又係右下角有個細細地嘅 not 一個零字咁啦，就乘以咩呢，就乘以括弧 1+R to the power N 嘛，記唔記得，其實好易理解㗎，因為你第一年你就係、還 X not 加 X not 乘 R， 係咪，但係第二年呢 你就係呢一個數再要乘 R， 嗯， 但係要加返原本喎，係即係話原本又要再加呢個 就 乘 R。咁所以呢其實你一路咁計落去呢，你會抽返嗰個我哋叫做共同因子、嗯、common factor 出嚟呢，你就會得出呢條右手邊嘅公式，就係 X not 然後乘一個括弧。啊，個括弧就係一加 R，、嗯、然後咧呢、这個括弧係要去到嗰個 power n 嘅，即係 n 次方 ，n 次方嘅係嘛？大家仲記唔記得呢條 compound interest equation 咧、嗯？其實好易嘅啫，係嘛？ 記得。 當然我哋好多時要計咧，就係要用 log 嘅好多時候，因為你 log 個 n 掉咗去前面咧，係嘛？咁、嗯、但係記住 ，R 喺呢度嚟講咧，其實就係以嗰、那個即係。是一定是小過一的，一般來說你如果大過一的那些很大耳窿啦，是不是、嗯、一般來說剛才我說 100% 呢其實就已經是即是一啦、嗯、但如果你是所以如果你 100% 就是一，但一般來說我們是譬如 5% 就是 0.05、 嗯、 是不是 50% 就是 0.5、嗯、是不是這樣嘛，所以如果我們用這條公式呢，最先呢就正正就是 X not 就乘以什麼一加一，然後那個括弧又是 N 又是一這樣嘛，咁、嗯、你就得出嚟就係二噶啦，係、嗯、嘛？就係、是、二， 一加一就二， 係啦，冇錯啦，係啦、嗯。好啦，咁呢個咪二咯，所以你年尾咪還兩蚊，還兩蚊啦。咁但係而家咧，如果你話以半年計咧，嗰條息就俾一點啊，即係右手邊 right hand side 咧，就係、是、等於一蚊乘以括弧一加咧。咁今次就唔係一咯，就零點五啦， 一 over 二， 係啦，即係二分一啦，即係50% 啦，嗰個利率係嘛？然後括弧咧。今次唔係括弧嗰個就幾多次方咧？今次就唔係一咯， 係啦， 係二次方啦、嗯。因為你分兩期啊嘛，個 n 等於二啊嘛。咁、 嗯、 你就發覺咧，原來就係等於 1.5 嘅二次方。咁、 嗯、 所以就係 2.25 啦。好啦，而家我哋繼續落去，如果分四期還咧，每季還一次咧、嗯，你就會發覺原來就係等於一蚊乘以嗰個括弧咧，今次就係一加0.25， 一除四，係啦， 一加0.25啊嘛，係嘛，即係1.25。 係啦， 咁但係咧嗰個去到幾多次方咧？ 就 四次方啦，因為你還四次嘛，乘出嚟呢原來就 2.4414， 已經後面仲有好多㗎、啊、 已經大過、就是、又大過 又大咗喇喎，所以你話分四期還呢、嗯、其實你還多咗嘅、 uh-huh。 好啦，如果以月計係點呢，原來就係等於呢一乘以括弧嗰、那個括弧呢，今次呢就係一加0.0833，呢個0.0833點嚟㗎，就係十二分一，因為你分十二次還嘛，咁、 嗯、 to the power 呢當然就係 12啦， 十二期計出嚟呢2.61305 又多咗啦 ，Javi， 係咪啊？ 咦，咁係咪可以？ 佢再落去咧，就嗱，如果你再計星期，譬如以星期還咧，原來即係我哋咩啦？佢就係還咗咧，就係2.692597 blah blah blah 落去， 嗯， 係嘛？哇，差唔多係要還兩個七人錢喎、 啊， 好嘛？但係如果你以日計咧，即係365日咧，就還咗2.714567咁樣喎，咁但係。 有乜會要計？ 冇錯，其實呢個又係有趣啦。呢、這個我哋叫做一個極限，原來佢係會即係叫做收斂嘅。我哋數學上、 嗯、 或者叫聚斂，嚇唔係斂財咁解啊，而係即係佢英文叫 converge。 即係話佢如果分咗越多份， 越多咧，其實佢嗰個數目咧係、嗯、會越接近一個 數， 但就唔會話不無限咁加嘅。 係啦，唔會無限咁加嘅。嚇、嗯，咁呢、啊、個數咧，其實等於大家知道啦，最簡單嘅收斂嘅一個數列就係一加二分一加三分一加四分一加五分一啦。 嗯、 你咁加落去其實唔係無限噶，係、 嗯、 嘛？你後面嗰度加埋都係一啫嘛，所以都係等於二啫嘛，係嘛、嗯？即係呢個就係最基本嘅，我哋叫做 convergent series 啊嘛，係嘛？即係叫做聚斂式嘅數序或者系列啊嘛。好啦，咁但係佢就話，如果我而家唔係分365，我哋再細分落去咧，咁、 嗯、 即係話去到無限咧。我哋攞個 limit 啦、啊、嚇，即係呢個無限咧，就係、是、我哋嘅 E 啦、 嗯。 原來呢一個咧，我哋係會吹緊一個常數，係啊，即係等於呢個廢金包冇嗰啲咁啊。其實黃金比例又係咁、 嗯， 廢金包冇又係咁，好有趣喎。原來 E 都係咁，係、嗯、嘛？其實佢係一個 limit 嚟嘅。當佢去到無限咧，將呢、這個即係運作啊，呢、 嗯 這個 operation 啊，係無限次咧，佢就會吹向一個值咧，就係、是。2.71828182845231一路落一路落，原來而家科學家已經計到咧，等我睇下先啦，我抄過嚟嘅，已經計到10000億嘅小數啦，即係啲係當然靠電腦啦嚇，10000億嘅小數係唔會完嘅、 嗯。 第一、第二咧係唔會重複嘅。第三其實亦都可以咁講啦，同第二一樣啦，係冇規律嘅。咁呢個咪又係同呢個。圓周率啊、嗯、黃金比例啊、費根巴姆數一樣，呢啲咪其實就叫做 無理數 啦、啊、叫做 irrational number。咁呢個就係 E 嚟嘅。 嗯。啊。哇，就咁聽呢，呢、這個 E 好似好人工啊。 诶、你 人人嘅怎听落啦？ 好似系因为你复式利率好似系人嚟噶嘛，吓大耳窿呢啲人 大耳窿谂嘅嘢。 咁但系即系你咁样还钱，但系咁先有趣。你都问得好啊，Jeffy， 你呢个反应都我觉得你表面睇上好人工啦。 系啊， 但系原来咧，当我哋一路研究落去咧，喺好多数学问题，同埋自然界嘅好多变化咧，都系同呢个 E 有关嘅。 即系同自然。 系啊，嗱。有一個又是跟貝勞利有關的，好勁啊貝勞利！如果大家有讀過那些或然率或者叫機率啊 ，probability， 我以前是最怕的，我不怕 stat， 因為咧其實統計學和或然率其實是兩，即係對我嚟講係兩種不同的數學嚟嘅。因為咧統計學咧，其實而家我哋學啲統計學全部都是基，大部分啦，絕大部分啦都是基於正態分布啫嘛。咁正態分布你咪已經知道曬係嘛？所謂一個標準差幾多，兩個標準差幾多，咁最多咪去到一個叫做咩叫做單尾定雙尾啊嗰啲 one tail test 啊 two tail test 嗰啲咁嘅嘢係嘛？嗰啲唔係太難噶，但係最難就 probability， 因為 probability 咧話原來都係冇方程式可言嘅。即係抽嗰啲紅波、白波、黑波嗰啲咁樣咧，又抌翻落去啊，又點再抽過咧？哇，諗到頭都爆嘅，而家好容易諗錯嘅 probability 係嘛？但係而家貝勞利又係問一個問題，哇！呢啲人真係好勁，雖然佢五十歲已經死咗，佢就係話，譬如我哋去玩一個遊戲，或者賭博啊，賭博咁樣咧，但係咧，你係贏嘅機會咧，就係、是、n 分之一嚇 ，n 分之一。 系啦，咁即系其實我都覺得好奇怪嘅呢樣嘢，真係嗱，我就咁聽咗上嚟咧，我都話我都 probability 差噶啦，我希望我冇理解錯啦嚇。咁佢就話咧，如果佢係 n 分之一嘅機會贏，但係今次咧，我而家玩咗 n 咁多次，咁佢話今次如果即係你當然你話啦，咁我贏嘅機會，係嘛，即係。梗係都有啦，係嘛？好似啊，我玩 N 次咁多，咁都有一次贏啩咁啊。但係佢唔係，佢問倒轉嚟問，佢話佢全部輸曬咁多次 嘅機率， 機率係幾多啊？所以啲人真係好撩楞嘅啲數學家，佢唔問佢贏喎，佢話佢 N 次都輸曬。咁佢 N 次都輸曬咧，原來貝勞利就證明得到咧，嗰個機率就係一 over E 啊！ 哇，係啊！ 就係一 over e， 咁但呢個呢即係完全唔拉更喎，頭先嗰個係複式利率喎，呢個係或然率喎，但係都同樣係 有 喎，你話死唔死 呢個情況 係咪呀，真係好奇妙嘅呢個世界係咪，咁當然呢一陣間我會再介紹呢，原來 e 呢有好多種演算嘅方式嘅，咁啲演算方式你就咁睇上嚟呢完全都係唔拉更嘅係咪，咁當然一陣間就會講到嗰個所謂對數啦，即係點解要用 E 嚟做一個對數啦，我希望我解得明白，其實我都係緊緊明嘅啫係咪，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呢返嚟再繼續。